腾腾热热的王府府，霎时间花酒一壶，惨惨切切血白佳人绝命途。 再请听梁谷音演唱的《西厢记·佳期》。